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各位，7点钟，又是一个周五的7点钟了啊！用音乐来打开你今天生活进行的方式，我是你的 DJ 郭鹏，来进入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 有听到郭鹏的重音吗？又是一个周五的清晨7点钟了，坚持还是要把今天周五的班上完的，各位。 好 ，BADOI。 就别再说我不对，会掉眼泪。你心里有鬼，爱谁怕谁，被心爱的人误会。我不要你，在我心里有谁。 Baby, I swear I tell the truth, 只有你是我的全部。何苦要为了谁嫉妒，我的灵魂你是唯一的领主。 Oh baby, 谁能够安慰你的心情坏，谁能够满足你的期待。 Oh I 谁能够忍受你的脾气怪，谁能够陪着你不浪漫。 Oh I 爱一个人需要任何因为，我喜欢谁是用自己觉得对。拥有了你 你 觉得很完美，我怎么会想要再找一个谁。 Baby, I swear I tell the truth, 只有你是我的全部。我的付出最清楚，只有我对你是有权利一步。 Oh baby, 谁能够安慰你的心情坏，谁能够满足你的期待。 Oh I 谁能够忍受你的脾气坏，谁能够陪着你不分开。 谁能够安慰你的心情坏，谁能够 GAD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OI。 哎，我们觉得我的听众朋友越来越厉害了啊。这个兵哥呢上来说这首歌曲是 Blue 的 All Rise 来填的词吗？ 是的， 对， 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啊，大家耳朵好灵啊， 太尖了啊。所以呢今天我觉得既然有人就直接快把我们的这个互动题目猜出来了好了，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不好哈？ 好，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3度。今天早出门的朋友可以感觉到一阵小凉风哈，吹着人特别的舒爽。那么今天白天呢，天气也是以晴为主，扩散条件很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也高，最高气温其实也只有32度左右，所以适宜大家户外去活动一下。但是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外出还是要遮阳防晒。还有提醒大家，午后山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局地雨强和瞬间风力比较大，大家如果去山区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 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还是 舒服， 秋高气爽的感觉，对不对哈？ 对，昨天抬头望望天，就会有一种身在北京超级幸福的感觉啊。那么再来看看我们的今天的签到前十名，今天签到前十名呢位次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好， 第一名是黑与白，好像是新朋友第一次上榜哈。第二名是薰衣草香，第三名梦幻莫妮卡，第四名你与氧气共存亡，第五名是城市猎人。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位啊。第六名的是逝水无痕，第七名雪云轩，第八位是雪莲，第九位翠翠，第十名是纪大人。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我们的早秀大军已经涌入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接下来就要参与我们的互动题目了。其实刚刚已经通过第一首歌公布给大家了，而且今天我觉得各位我们音乐广播的专业听众一定有话要说。 对，要不要猜一猜？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翻唱歌曲是哪里。兵哥第一个出来，刚才就说到了，刚才那口是 All Rise， 你看第一个已经打中答案了，对不对哈？ 但是你刚刚不让大家猜一猜吗？怎么瞬间就把题目说出去了？你这破梗也破得太快了。不过没关系，因为第二首歌也是一首破梗的歌曲。 什么叫破梗？ 只要它的旋律一推出来那么来问问大家吧，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翻唱自谁的哪一首歌曲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告诉我们。 仔细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去追寻，用心去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 中的字 猜出来的我们的答案了啊。梦回潇湘说这是来自于李玟的自己，但是也有人直接呢说到了他的翻唱哪首歌曲。小年糕说花木兰 Reflection 是花木兰的主题曲 Reflection， 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啊。但是呢我旁边的静瑜同学呢要比原唱还要激动。刚才呢他说了一句，要不是今天我这个嗓子还没开了，我刚才我就跟着唱原唱了，好吧？ 我试一下，他唱中文，我唱英文看看哈。 好呀。 啊，你直接重新来吗？ 当然了。 你从开头了，这开头太难了。 开头有点难吗？ 你开头我试试吧。 好吧，来，我接下来是周五的环节，中华小曲库。 Look at me, and I think you see who I really am, but you never know me. 哎，不错 哦。It's inside play apart. Now I see if I wear a mask, I can fool the world, but I cannot fool my heart. 哦，不错不错 ，B 段 verse 要来 了， 开始。 Who is that girl I see, starling stream back at me?Will, will my reflection show and I 破功有掌声啊， 来赶快把掌声送给我旁边的静瑜同学啊。我觉得今天呢这个首歌曲唱得非常不错的，尤其在这个嗓音感觉没有完全打开的情况之下，感觉跟李玟还是有点不相上下的感觉。 不这个话不敢快跪下了已经。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让你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那么像刚刚这首呢，这是来自李玟的自己，那么他的原唱是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的 Reflection。 对， 那么今天各位也可以把自己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发给我们，比如说 Fruza 说郑钧的流星就是翻唱了Yellow， 哎，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首 Yellow 吗？ 对 ，Yellow， 那哒哒哒哒哒哒哒 Yellow， 哎，我就会唱这一句了， 应该不是这么唱的吧？ 啊，当然呢，很多人呢都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我们希望一会儿有更多的答案能够过来，就是我们看看生活当中我们听到哪些歌曲它是翻唱有原唱的，对不对？ 对，现在已经有很多答案了。小陈曾朱丽娜跟我们说，卓林的《日不落》啊，就是翻唱自 Sunshine in the Rain， Sunshine in the Rain， Sunshine in the Rain， 好像又错了哈。 今天是我们准备一起在这个翻唱的时候呢。加入到自己的这种 KTV 的表演模式嘛，今天感觉主持人在切换模式的感觉。 这主要是你经常翻车，所以说我也保证不了 翻车。喂，月月鸟翻车很可怕，好吧？他们都叫月月鸟合集，我要稳的才对啊。 就除了这种中英文的翻唱呢，但其实关键也跟我们提到了说，说那一年好声音金志文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翻唱那英的那个山沟沟 啊。 哎，其实中文的翻唱也可以，包括改编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是的，那我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呢不要忘记带上你自己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今天还是会有古村新思的演唱会的门票来送给你。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静宇，你长大后想当什么呀？ 我想当个小孩。 8月23日至9月2日，炫目潮流时空，北京 SKP 秋季化妆品节邀您到店选购护肤、彩妆礼盒，更有满千返百、10倍积分、银行刷卡礼多重回馈。朝阳区戴望桥，北京 SKP。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7:03，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国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刚才呢，刚刚静瑜这个唱了一段比较不错的这段 Reflection。Stop， 不能再唱了哈！就再唱了以后，我们就不是早安音乐秀，咱早安 KTV 秀了。当然，刚才大家呢都纷纷送来了掌声。不过，我觉得看到这一条更高兴啊！仓颉之手说呢，昨天跟同事谈论了关于前途命运的大事，说了很多悲观的话，是干嘛说这么多悲观的话啊？然后呢 随便聊天啊，但是突然同事带了一句说，哎，昨天在早秀当中听到你了，说没有吧？可能正好是发完互动答案之后就到单位了， 对， 没有再接着听。其实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早晨的2个小时陪伴我们一段时间，但是呢，正好有同事听到了说， 昨天说动漫，你提到了冥王神话，肯定是你。 嗯， 他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对，他说刚刚关注公众号，所以发的第一条信息呢就被我们读到了啊。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有这种小快乐或者小感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经意就流出来了，对不对、 啊？但是今天各位有话要说，会经常被我们提到啊，就是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设置这个话题有一点大家特别厉害、 嗯， 就是总是能踩中我们下一首要放送的歌曲 啊！真的吗？ 对呀， 已经踩出来了吗？ 已经踩出来了。 你让我很难做好吧？ 比如说，我先说点别的哈。 嗯，我先说点别的。 白白提到说，韩磊在歌手翻唱的《花房姑娘》 啊， 他太好听了，一直在单曲循环。 是啊，这种翻唱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在原唱当中可能会更加添加一点自己的韵味和味道的感觉。 对，因为白白提到这，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磊叔直接是在台上最后的时候唱完那一句。最后的一句的时候哈、啊，就是翘了一下腿，就感觉学了、 哦、姑娘， 哎，对对对，你就感觉特别带摇滚的范儿在里面。还有兵哥也提到说，迪克牛仔翻唱的《梦醒时分》简直不要太好听了、啊嗯，感 觉 比原唱还好听。 对，你会发现有些人呢，他就是我觉得翻唱要比原唱好听的系列啊，比如说迪克牛仔或者杨宗纬的很多歌曲，我觉得可能也翻唱出了一些比较高的高度。Fauna 说，孙燕姿翻唱的《Hey Jude》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翻唱的。 那那那那那那， 你为什么挑了这么简单的歌词的一段？就那那那那 ，Hey Jude， 太简单了。 Don't be afraid。 啊，对对对， 停停停。 收 ，I make it bad， 我可以好吗？ 完了完了，我旁边这位啊，彻底已经陷入到KTV 的癫狂模式当中、啊。 但是接下来呢，就是猜出了郭鹏歌单的这位王赛、嗯、提到了说，麦克学摇滚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其实翻唱张学友的《吻别》。 是，那这个时候呢，慢慢我们就先推出来吧。就是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逆向输出了吧，我们基本都算是。大家说到都是比如说英文歌或者日文歌， 对，中文翻唱英文的， 对吧， 那这是一首英文翻唱中文的， 对，逆向输出， 对、 啊、 很多朋友也可以跟着一起唱，我们一起来 Take me to your heart， Michael learns to rock。 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r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Show me what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t's easyTo your heart. 中文的还是 好尴尬，说有没有人唱？ 因为我看了你半天，我没懂是要中文还是英文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我就要这一句就行了，管他中文英文 我以为像刚刚一样，比如说刚刚李玟在唱中文，我在唱英文。那比如说刚刚这个麦克学摇滚在唱英文的时候，我就可以唱就是张学友的那个版本 啊。你准备这么唱吗？ 哎，就挺 好 玩的呀， 感觉。 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你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啊。如果就跟着人家一起唱，哪里能显示出来难度呢？ 啊，好吧，那反正你赢你厉害，毕竟今天是你中华小曲库 KTV 成军的第一天，对不对？ 中华，所以你是打算放我一个人单飞了是吗？ 对， 终于不捆绑我了，我感觉我红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你感觉是被我这个团体感觉是被我拉起来的？ 对呀，就之前每次都要跟你组团出道，所以大家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后就没有 pink 我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俩这个 C 位呢争抢的是非常厉害。什么乱七八糟的，先赶快回来吧哈。 是，今天来问问大家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刚刚的这首麦克学摇滚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被很多的朋友已经猜中了。 哎，是的， 今天我们的歌单啊真的是各种被大家猜中，比如说下一首歌曲也被各位猜中了。 哎呀，怎么办呢？ 刚刚其实除了 越来越不好当 DJ 了啊。 对 ，IMX 也都提到了像 Take Me To Your Heart 啊。那刚刚呢，我们的橙子提到了说，哎，你们今天要聊翻唱歌曲，我觉得那肯定是错过不了 SHE 的歌曲吧？我猜 说 今天的歌单应该有 SHE 吧？ 哎呀，怎么说呢？这个恰恰一会儿就要放一首 SHE 的，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们是哪首，因为 SHE 的翻唱实在太多了，对不对啊？ 对啊，作为国内第一女子组合 ，SHE 有很多歌曲都是翻唱。比如说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就有的《天使在唱歌》，就是翻唱 Snow Angel 无天使合唱团，无天使合唱团叫 No Angels 嘛，无天使合唱团的这首歌曲叫做 When the Angels Sing， 就是直接翻唱过来。天使在唱歌 是，然后呢，这个跟你说的同样的呢，这个 Annie Yuta 元气美少女说，周杰伦翻唱， 我在什么时候给人家加了个美少女，人家叫 元 气 少 女。 你知道他说周杰伦翻唱，我在想，哎，周杰伦不是所有曲都自己写的吗？他说翻唱宪哥的歌叫《你比从前快乐》，那首歌也是他自己写的， 对 不对？对， 就包括像翻唱《屋顶》啊，其实也是他写给 对 宪哥跟温岚的。 瓜牛，就他说瓜牛就是蜗牛是吧？ 对，还有当时的时候，在这个《中国好声音》当中啊，翻唱自那英的那个《默》，对，然后翻唱的也都很好听， 非常好听。那鼓励这答案就比较有意思了。我昨天刚刚跟人一个人就聊到这件事情啊，就腾格尔老师的声音，你没有发现吗？ 隐形的 翅膀，哎呦，这你都学，怎么办？能不能把他拦住啊？这个 怎么办？怎么办？出不了道了，这个形象尽毁啊！ 你刚才这句话，你觉得有没有点后悔啊？ 哦，我觉得可能会吓到很多正在开车的朋友。各位，如果我吓到你的话，我跟你说声对不起。就比如说正在开车，然后突然听到这声，突然油门窜出去。 如果想听到更多吓人的声音的话，请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哈。这个腾格尔老师的声音，你不觉得特别像在草原上特别苍凉的感觉，在骑自行车，在感觉到草原上这种非常非常威风凛冽的感觉。 腾格尔老师的魅力是他唱草原歌曲没问题。 但没有说完，像你在草原上骑自行车的时候，但是轮子是方的，所以他是隐形的翅膀， 蓝蓝的天空。 玩坏了， 腾格尔老师，待会儿不会告你吧？你们俩都是内蒙人，和气和气啦，腾格尔老师。 别啊！同说张杰翻唱的俄文歌曲《星星无敌》现场，哎，这首 对中间还唱了一段俄文，就是这现场 live 的这个版本哈，确实比较厉害。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国内第一女子组合 SHE 有很多翻唱的歌曲，其实呢，首张专辑《女生宿舍》的主打歌《恋人未满》也是翻唱的歌曲。 是，而且呢，他们今年呢是已经成军17周年了哈，在9月11号呢，他们将举办万人的17音乐会，也特意邀请吴青峰为他们三个人量身创作了一首全新的单曲《17》啊。 对，17年了，所以歌曲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温馨的。他们三个人说，初次聆听的时候就已经感动落泪了。其实这17年来啊，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个人生活上的、事业上的。那这一次三人重聚，9月11号在台北登场，到时候应该会现场演唱这首《17》给所有的朋友们。 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留在了所有人最深的印象里。来听到的是《恋人未满》。 难道一整年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

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3度。今天的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午后山区可能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和瞬间风力较大，山区应当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车多，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车多，京城高速来往营桥到望河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特约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本周的快手早餐的最后一项，我们来加点难度。今天要教大家做胡萝卜早餐饼。听到饼这个词，感觉到难度在增加了吗？其实呢，只要把原料备齐，跟着静怡的步骤一步一步来，还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胡萝卜擦丝，然后再把鸡蛋打散，加入一些面粉和牛奶，再加一些盐和白胡椒粉。紧接着把准备好的胡萝卜丝用油边炒软，然后呢再把胡萝卜丝和玉米倒到拌好的蛋糊里面。紧接着我们就可以上油锅了，倒入一些油，将饼糊用勺子盛到锅上，蒸理出小圆饼的形状，再用小火煎熟就可以了。最后也别忘了要配上牛奶和果汁搭配一起吃。这样做的优点，胡萝卜大家都了解啊，这是蔬菜当中营养最为丰富的，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呢，胡萝卜在保护眼睛的同时也有瘦身的效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讲，作为早餐来食用是最好不过的了。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搭配使用许嵩送上的这首《胡萝卜须》。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女还是先有男，成年人没空思考，小孩又想不出答案，聚光灯照在了头上，热量激活他的脑浆，观众一多他会紧张，少他又会彷徨，青春不再来来往往，很多人人模狗样，偏见与傲慢了翻白方方式不像，如果所有童年回想只剩苦寒的沮丧，一个人撒了甜蜜没人爱你绝望， 这个为了做顿早餐，连胡萝卜早餐饼都开始做上了啊，金鱼啊！ 我还真想考你一下，还记得我今天给大家送出音乐早餐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了， 但是配上许嵩这首歌就比较容易记一下。胡萝卜须，哎，居然有这样名字的歌，我找着的时候我也还蛮惊喜的， 是不是特别惊喜？ 但是还好，挺好听的，你知道，这就对于 DJ 来讲，就是又切题又好听的歌，真的还挺难找的。 所以什么时候来做一个胡萝卜饼？ 胡萝卜就给你吃吗？ 对、啊。 你好意思、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什么时候我去跑完了3000米，然后你再做这个胡萝卜饼怎么样啊？ 你开心的像个200多斤的孩子，你居然只跑3000米？ 3000米已经很长了。好了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真是斗嘴斗不过你啊。但是我觉得呢，马上我希望你能够安静的把接下来这档节目看完好吗？嗯， 一定要安静的看完啊、嗯、为什么要安静的看完？ 因为这个节目就是怎么说呢，还是要直面你内心吧。芒果 TV 的纪实类节目变形记是秉承了换位思考这样一个思维的理念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你不想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设想和理解对方，还要去过对方的这样一种生活，去真实体验一下对方世界的大小风云，去品察一下对方思想当中最微妙的情绪触动。 被你说的好像像一个非常沉重的节目，但其实变形记我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好欢乐啊， 真香。 对，就除了这个真相警告之外啊，因为两个人设想到换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所以其实彼此之间因为不和谐所闹出的那些笑料也还蛮好玩的、 啊、所以你看笑料的是吧。 我就觉得说变形记这节目非常棒的一点、就是说在让你会觉得非常轻松和欢快的节目当中，然后让你有所思考，会触动到你、那么最新一季的变形记的城市主人公招募计划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如果您家里有或者您就是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参加，性别不限，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关注变形记的官方微博来获取到报名方式。 嗯，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让你最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大家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算是这个异彩纷呈了哈。比如爸爸说这个华语歌手之间的翻唱，比如苏运莹翻唱的后来呀，或者是袁娅维的那首说散就散，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啊。 对，还有像蒙面歌手猜猜猜上，汪苏泷翻唱曾妮儿的追光者，周传雄翻唱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等等的。那么还有杜德伟翻唱羽泉的彩虹啊，给我们点了很多。但还有贾倩提到了一种啊，他说首先预告一下，下面是迷妹时间。五月天阿信给别人写过很多歌，那有的时候也会把这些翻唱的歌再拿回来重新唱，比如说像梁静茹的听不到啊，孙燕姿的第一天，杨宗纬的洋葱。还有要预告一下，从今天开始五月天要5度归巢了，希望大家去鸟巢嗨起来。没问题，前提是有票啊。 是， 你知道五月天的票也不是随便就能买的。 Mayday 的票超级难买好吗？ 而且今天开始归巢，今天哪里能买得到票？ 对，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好消息是， 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让你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的时候呢，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也会送票。 对， 虽然不是五月天的 Mayday 的票哈， 但这次要为大家送出的呢是9月28号在北展剧场上演的古村新司38年的心2018北京演唱会的门票。那喜爱古村新司的乐迷们可以拿着我们早秀的票去现场听演唱会了。 是为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由日中友好文化交流促进协会以及北京西肯瑟雅国际文化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而且呢是由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协办的古村新司38年的心2018年北京演唱会，将在9月28号刚才说到的在北展剧场上演了，所以呢大家会有机会去一饱耳福。 是，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很多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那么其实古村新司为大家所熟知，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很多的华语歌手翻唱过他的歌曲， 太多了啊！ 因为你像他出道46年，创造了700多首歌，那其中有50首都被翻唱成中文，所以也是算是影响着一代的华语乐坛吧。我们随便数数名字，像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谭咏麟、梅艳芳、郭富城、黎明、凤飞飞、姜育恒、成林、纪敏佳， 还有纪敏佳。 哎，对，纪敏佳翻唱过，就真的还这些名字提起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么其实自己古村新司他的成就也很满满的，比如说唱片总销量达到了3000多万张，举办了4000多场演唱会啊。那今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那么就是他的代表作《星》创作第38年。 最关键的是呢，阔别10年之后，古村新司呢再度登上北京的舞台，上一次还是08年奥运会的时候哈，所以呢这次呢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歌曲，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星》，以及有可能会出现的来自于陈百强所翻唱过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旅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行色匆匆，不会逗留，人生之旅难退后，天天的挣扎向上游，人生的苦困仍愿接受，愿每段情亦美，不必管春与秋，让身边种种新变旧，越缺越圆亦美，好风光心里收，求永远也会共你相守。人情味处处有，欢欣亦处处有，如有困恼我愿接受，沿途亦处处收，清风轻轻透，快乐是紧握你手，滔滔江水继续流，人生之旅难退后，今天也许不见尽头，明天归去摇着两袖，愿笑着弹着去，要自由寻自我，那愿随流如木偶。行色匆匆，不会逗留，人生之旅难退后，天天的挣扎向上游，人生的苦困仍愿接受，愿每段情亦美，不必管春与秋，让身边种种新变旧，越缺越圆亦美，好风光心里收，求永远也会共你相守。人情味处处有，欢欣亦处处有，如有困恼我愿接受，沿途亦处处收，清风 这天太遭罪，去哪儿都得一身汗， 那是你姿势不对。现在花30%首付买帕萨特，享2年零利率和14000元置换补贴，以后就能开着帕萨特推着双温区自动恒温空调，去哪儿都凉爽。

天算是老歌的集结了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heap Trick 带来的 Surrender， 来自于银河护卫队当中那一张非常经典的八十年代的混编的一张专辑当中。 对，我还记得当时星爵哈拿着那个磁带，然后当时放出这首音乐的时候，所有的鸡汤当中的人都跟着一起摇摆起来了。 是。 那么在这首歌曲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百强的《旅程》，也是翻唱自谷村新司的一首歌曲。 嗯， 其实谷村新司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虽然说十年都没有登上北京的舞台了， 嗯， 但是在奥运会的时候，他是专门来到了中国开演唱会，也是致力于中日两国人民非常友好的事业。 是，其实呢，他在1981年的时候就首登北京工人体育馆了，你想想有多长时间了。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呢，他还曾经出任过世博会日本推广的形象大使，在开幕式上演唱了自己的成名作《星》，也是感动了全场哈。 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除了刚刚的这个陈百强的《旅程》呢，还有提到的像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嗯， 梅艳芳的《孤身走我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有谁共鸣等等，包括很多歌手的很多代表作都是翻唱自谷村新司的歌。 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让你们大家来慢慢猜一下是谁的歌曲，然后并且呢翻唱自 哪一首歌 哪一首歌曲呢？来听听看哈。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变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渺渺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已深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 还让大家来猜一下，但是我觉得高潮的 B 段 verse 出来以后呢，基本都知道是谁的歌曲了哈。 这个答案啊已经很明显了，因为其实中间的这个副歌的部分是没有改词的，就是 I love you 的那个部分。 对，这是来自于谷村新司的一首歌曲，这首名字呢叫做最后的 I love you 哈。 嗯，这是日文的歌曲，当然大家现在听到的是黎明翻唱的广东话版本的夏日亲情。 是在1971年呢，谷村新司呢和组成了这个 Alice 乐队，在1974年呢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仇视出版，而且呢他也为不少同行创作了歌曲，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山口百惠啊、酒井法子呀，这样的一些人都演唱过他的作品哈。 嗯，但是年纪越大呢，好像感觉我们古叔唱歌越来越有味道了啊。 嗯， 就我记得之前网上有一个就是他现场唱《星》，就日文版的那个《星》的演唱的视频。 嗯， 就是正襟端坐，然后台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布景，就是一个人一个话筒，就好像特别的，就是定在那里一样，然后就是生命在唱歌的一个状态。 是，所以呢谷村的声音呢不是那种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因为他不会用力过猛的唱歌，对吧？但他唱歌呢是非常自然的，完全按照歌曲的进展来走的。那昨天呢我们给大家放过一段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嗯， 当你听过原版的谷村自己来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曲来自于谷村新司的《浪漫铁道》。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还可以继续来互动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让你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是，我们要送出谷村新司这次9月28号在北展剧场演唱会的门票给你哦。 浪漫铁道。 あと数えながら今右のレール は東京の街まで続く左のレールはふるさとの懐かしい街へと挫折と憧れだけ震えながら抱きしめた線路のきしみは似てる旅人の叫び声に出会いはいつも悲しい別れの時を思えば老人がつぶやいていた人生は皆歌方右のレールは無残な夢のいざない左のレールはささやかな幸せのいざない挫折と憧れだけ震えながら抱きしめた線路のきしみは似てる旅人の叫び声に 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FM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十一假期咱去哪儿啊？ 我要去的东港看蓝精灵， 我正好去购购物。 那咱就住那儿，吃海鲜自助大餐，泡温泉。 我还要去乐园玩。 那就去昌平乐多港了，乐多港让全家都快乐。 浪漫热气球带你拥抱天空，俯瞰大地，田园新地标，星厨大战，水晶大战，更多详情微信关注中粮智慧农场。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买完房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装修家具装饰品想花哪里花哪里，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67，零利息低费率，详询北京建行各营业网点。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蓝静丽家清凉夏日，周六日购物满额抽奖赢西门子冰箱。蓝静丽家，北京人的诚信家居商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马窑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流相对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0,000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0,000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00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北京时间8月23号，第18届亚运会结束了第5天的比赛，中国选手再次掀起了夺金狂潮，共夺得了17枚金牌、10枚银牌以及6枚铜牌的好成绩。徐嘉余夺得了个人的第4枚金牌，而王简嘉禾以及李冰洁包揽了女子800米自由泳金银牌。中国女排以3-0击败了韩国队，而中国男篮和中国女篮均以全胜的战绩晋级8强。张帅和王强也包揽了网球女子单打的决赛权。至此，第5天的比赛结束以后，中国代表团是以55枚金牌、40枚银牌以及21枚铜牌列在金牌榜的首位，而日本代表团以25枚金牌、28枚银牌和33枚铜牌列在次席，韩国代表团以16枚金牌、20枚银牌以及27枚铜牌列在第三位。我们要恭喜一下游泳小伙子徐嘉余再次打破了个人的记录。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专门送给他的，来自于袁娅维《浅蓝色》，希望在浅蓝色的水面上能够再次创造佳绩。 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我的 favorite blue。 你说他不懂，你说的笑话，还怪人没幽默感。幸福的是要陪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泪，管他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你看着远方，寥寥愿望。云中的太阳，浅蓝色的爱，我没办法让你离开。以后和未来，要值得去猜。于是我的爱，因你走不离。嘴唇紧握天空，脸上贴着温柔，爱就是我的 favorite。不再流浪，云中的太阳，浅蓝色的爱，我真的真的不想让你离开。雨后的未来比今天更美，你是我的爱，有你的不离。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刚才呢你听到浅蓝色最后的一段的时候呢，大家非常高兴的在一块边打拍子边唱歌的感觉，我觉得氛围非常好。 是 再联系到呢这个游泳健将的小伙子们已经拿到了奖牌，感觉大家已经游到了终点，然后在一起 chatting 一起在庆祝啊。 歌曲的最后一句 Every day is sunny day， 看到我们的亚运健儿们在雅加达摘金夺银的好成绩啊，再配上北京今天的天空、感觉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精神跟强大。 是现在呢雅加达运会呢昨天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算是摘金夺银非常多的一天，那相对来说你会比较关注哪场比赛？ 我关注游泳，就真的是就是游泳的比赛当中，可能在奥运的赛场上嘛，就是看到我们游泳的健儿的身影就没有亚运的这么多，你知道？ 主要是身材比较好，长得比较帅吧？ 你要这实在这么说的话，我也承认。对。 昨天呢，徐嘉余呢，这个200仰呢是夺冠，成了四冠王。这一条消息呢，其实还算是刷爆了啊。 对。 嘉余自己也说到了，其实呢，大家不用光看孙杨，没有孙杨的时候，其实我们其他人也能够做得同样的棒、 所以我就是说，亚运上其实会让更多的游泳的选手脱颖而出。可能在奥运赛场上，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到孙杨啊、宁泽涛啊这些就是比较红的面孔了。但是像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徐嘉余还可以看到简嘉禾，对，昨天他也是在女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中以绝对优势夺得了金牌，而且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 要给他们疯狂打 call 啊。但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位不是中国的运动健儿，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43岁的老将丘索维金娜，还拿到了亚运会女子跳马的银牌，我当时觉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他还在， 你知道他在好几届奥运会当中已经参加了，43岁了哈。 是因为当时19岁的小姑娘哈是当时参加亚运会的时候， 是 那现在呢已经成了43岁的妈妈选手，她的故事其实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了， 耳熟能详。 对，就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所以又重返了体操赛场，一直在不停的训练，不停的比赛。 对，让我比较感动的是，你知道当时呢她是因为给孩子治病嘛，所以转了德国籍，但现在又代表自己的祖国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再次来参加亚运会。我觉得她这种可能体育的精神身上的这种光环，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的看一下或者学习一下的哈。 对，那有人说是母爱创造了奇迹，但是丘索维金娜自己给出的答案说，不仅仅是为了儿子，也是为了我对于体操的热爱，所以我一直在创造人类的极限。 因为他儿子已经痊愈了嘛，对吧？ 对，想象一下40多岁然后还在体操赛场上，可能也给了我们很多借口吧。比如说有的时候听别人弹琴弹得很好，就说哎呀就是我爸妈小时候没带我学，看别人体操哦，体操好好看，哎我小的时候没有去学体操，现在你腿已经拉不开了。 是这样吗？ 就会把各种锅都扔给父母。但其实真的当你小的时候父母送你去，你未必也坚持得下来，是吧郭鹏？ 我父母当年呢让我一起开启了我的学钢琴之路， 然后呢？ 然后呢？我现在呢，就是弹两首《小星星》啊，《小步舞曲》啊，还是不错的。 小星星，我现在也可以好吗？ 开玩笑了，我的水平比小星星还是高一点点的哈。 但是还有一种方式呢，大家现在感兴趣就立马可以去学习一下了。比如说，中国新说唱最近这么火呢，其实很多人也在尝试一下 hip hop， 包括我跟郭鹏啊，尝试了之后觉得还蛮难的。但其实这一次参加中国新说唱的很多选手，他们也是才入行大概1到2年吧。 是。 对，也其实不是很新，但是这位选手呢他已经隐藏在说唱界很久了，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做制作人。 而且呢最近呢有一首这个印度电影呢是准备拉他来一起制作一下同名的单曲，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纳武克热为印度电影苏丹所制作的这首单曲，名字就叫做同名的苏丹啊。那这部电影呢是在8月31号全国上映了，我们先听听纳武克热的这首单曲。 追求重新找回自己，哪怕再幸福也绝不退后，再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也能够轻松碾压，像个儿子娃娃一样见招拆招精通变化，战斗力放到最大，不怕被挫折践踏，战场上的速度呐喊声无限大，用尽了所有力气拼命战胜我的境地，我的勇气我的毅力面对一切从不畏惧，他的眼里散发着战火，面对着攻击漂亮闪躲，燃烧自己的灵魂，冠军的腰带在不断的闪烁，为了梦忍受失败，背着痛火力全开，逆着风永不言败，一直冲信念还在，谁有家庭才是你的精神寄托，只有家庭幸福才不会再 溃败，用行动占卜未来，让对手撒谎跪拜。为了飞跃巅峰，他从未停止练功，在台上一分钟，台下却要十年功。 One shot One opportunity， 想要生活给你的反馈，对得住自己出的力，就算断了肋骨也不会选择退出，他背负着最初的信念继续追逐，哪怕被累住断了气也不退步，这片土壤注定是他的归宿。 Here I am， 闭上眼祈祷。 Here I am， 不怕被击倒。 三生三世想计划让你点赞，给自由多点时间，三年后再买单，三年缔约供地首付，三年后换新车。 Cadillac my dream car， 全新购车方式， 凯迪拉克三乘三星享购车方案现已上线，详情请洽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这天太遭罪，去哪儿都得一身汗， 那是你姿势不对，现在花三成首付买帕萨特，享两年零利率和14000元置换补贴，以后就能开着帕萨特吹着双温区自动恒温空调，去哪儿都凉爽。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五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四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m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Working all day, trying to make pay, wishing these clouds away. I wanna feel the sunshine, hit the sand, take a walk in the waves. With nothing else to do, but sipping on suds, working on a buzz, keeping my drink in the shade, taking my time. With you by my side.Jonesing for a good time, hitting beaches all down the coast. I'll find a place to post, gonna somehow find a little out. Dancing all night away, I'm drinking something blue from a coconut. Music all up in the place, under the moonlight, taking my time with you by my side.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算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周末了。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呢端出了早餐，然后呢我们有快跑，然后介绍了一下亚运会的赛事，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最终呢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个 summer vibe， 有一种在海滩度假的感觉，连我跟静瑜都被这种情绪来感染了哈。 我们俩不自觉的就是靠在了直播椅上，再加上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一把伞，所以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 马尔代夫。 别，还是在周五哈，各位正在上班的路上，不要给大家营造出浓浓的度假气息。 嗯， 我们还是来聊一聊让你印象最深刻的翻唱歌曲。我们现在攒了好多答案了，已经 赶快看一下哈。 对，狂野天蓬跟我们说最欣赏的就是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歌曲， 嗯， 夕阳之歌有两个翻唱版本，一个是这个你熟悉了，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另外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两个版本都成为了深入人心的经典。 非常不错啊。北太李博呢说蔡依林的日不落昨天我们放过哈，包括苏慧伦的柠檬树，嗯，Lemon Tree， 这个本身原唱也非常著名，包括林忆莲的我在这里，这几首歌呢翻唱的就很好听了哈。 嗯，还有荔枝香辣跟我们提到说，哎呀，翻唱我最近无限循环林俊杰的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在一起。对，原唱大家非常熟悉了，就是创造101当中的那个女孩啊，嗯，但是她还没有成功出道，不过呢经过 JJ 一改编，所以自己也带红了。这首歌真的是甜到齁，强推。但如果听到原唱的人知道，静云刚刚是偷偷降了不止三个八度吧。 啊，但是静云呢今天还是把这个叫什么中华小曲库的心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哈。啊，阿土伯呢说朴树的那些花儿，那些花儿不能说那些花儿， 那些 被很多人翻唱过。对，这首歌曲我的印象当中就被不止一个人翻唱过哈，包括他自己的旅途其实被这个郭富城，我们的郭天王翻唱过，只是郭富城唱出来那个版本，嗯，还是听听朴树的吧。 怎么了？ 还是听听朴树的好了。 鲍勃跟我们提到了最传奇的翻唱应该就是王菲翻唱李健的传奇了吧。 嗯， 自从那一年在春晚上翻唱了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以后，就成功的把我们发掘出了秋裤男神啊。 对， 真的要特别的感谢王菲，因为我觉得李健的走红真的跟王菲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王菲那首歌曲呢带红了一个这个神话人物哪吒，因为想你时你在闹海啊。 对，这个也是哈。 对， 当然很多朋友呢也是通过翻唱了解到了原唱，从而记忆清楚的。比如说栗子提到说张杰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以前从来没听过这首歌，但是他在歌手上唱的时候我就好喜欢啊，就喜欢上了。 嗯，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呢，哎，你说起来其实跟这个足球队还有点关系哈。中国国家队当时呢在这个湖南长沙那场比赛成功战胜韩国队的时候，全场一起大合唱这首歌曲，嗯，超级感动啊， 感觉也蛮棒的啊。嗯，是，各位呢其实可以提供更多的答案，你印象最深刻的翻唱歌曲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 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不是翻唱歌曲，是原唱歌曲，但是是一个你非常希望他马上去领盒饭的人唱的歌曲。 是谁？是苏青啊。 对 对，其实就是由剧中的尔晴的饰演者苏青所演唱的。哎，我跟你说这部延禧攻略最近的这个火爆程度啊，就是刚刚领盒饭的各位一出场了以后呢，马上迎来众多粉丝的围观哈。 是，这个《延禧攻略》呢，之前是邀请到路虎演唱的片头曲，那么这次呢是发布了最新的片尾曲，叫做《相望》。 嗯， 那么歌曲呢是由剧中尔晴的饰演者苏青去演唱的。那应该是苏青已经领完盒饭了吧？然后现在给大家演唱了片尾曲。 是， 但现在更新的这个版本怎么他还不去领盒饭呀？他。 所以呢，苏青的这首歌曲呢是诉说着，嗯，深宫女子的不幸命运，但是最近看看她的抖音，感觉她玩的还挺欢的哈。 我们来听《向往》。 风花阴乱，往日翩翩卷轻柔而眠，与君初心遥许，也相伴，凭相思爱，寒夜漫。深处。

为零，三木为三，四木为双离，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五元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温榆桥。东五环环铁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接近平房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火奴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哎， 刚带来 JJ。 你的笑容在我前方亮点中，我用睫毛轻接你每个举动，发飘的节奏像这个独奏，让我帮你伴奏。我的心房季节没有春秋冬，炎热夏天晒到你的脸难弄，晶莹的眼眸金属般剔透，交给我来拆封。慢着，放慢动作，定格你的轮廓，会放平整每一个弧度。哦，放肆。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Ya me estás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缓缓的成功完美无瑕过后，忍住呼吸却还是气味相投，即使不在身边也能记住我。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Oh.保证跟别人不同， 音乐不同不同，地板不同不同，胸怀不同不同，动脉不同不同，我给你的爱绝对是与众不同， 音乐不同不同，地板不同不同，胸怀不同不同，动脉不同不同，我给你的吻独家一点不普通。慢着，放慢动作，定格你的轮廓，相投，即使不在身边也能记住我。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掌控完美无瑕火候，忍着呼吸却还是气味相投，即使不在身边也能记住我。跟你转动，我要陪你做梦，我要让你受宠，我为你定做专属的宇宙。 Despacito 来自于 Luis Fonse 以及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这一首 Despacito 缓缓，我觉得比较契合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让你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但这首歌曲不算是翻唱，因为 中文版本 算是中文版本啊，因为这是经过他们Luis Fonse 本身的官方认证过的，对不对？ 对。那么今天提到大家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啊，喵啊跟我们说，翻唱这事儿吧其实不简单，因为翻不好的话让人觉得你不尊重原唱。 有道理。 对、 啊、 比如说我爸就特别喜欢老歌，那有的时候听着一些歌唱的时候那种翻唱他就特别不高兴，说 嗯， 糟的好歌真的是但是有一首歌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金海心翻唱的天涯歌女、嗯、连我爸都说好听。 对， 哎，那个版本我也特别喜欢。 是， 当然说到翻唱他也不得不提的就是迪克牛仔还有老弟。哎呀，他说这个没有几首自己的歌吧、嗯、但是其实翻唱的歌曲都很好听，也很喜欢翻唱女人的歌、嗯、比如张惠妹啊邓丽君啊，用沧桑男嗓唱出了不同的感觉。 哎，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就是如果男生去翻唱女生的歌曲的话，然后降 key 或者变 key 变调之后呢，还能够唱出一种更新的感觉，哎，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好像加了一些生命力。但女生如果唱男生的歌曲，未免就显得稍微阳刚了一点点啊。 啊，那也看怎么样去呈现啊。但如果说整个带有改编的成分在的话，比如今天很多人也都跟我们提到了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些改编。 嗯， 那比如说单宝贝家的大爸爸跟我们说喜欢 Jessie 陈奕迅翻唱，哎、嗯，不 ，Jessie 陈是谁啊？ 这应该不是陈奕迅啊。 对 ，AC 陈应该是陈奕迅。 对 ，Jessie 陈奕，我现在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在网上他在做翻唱这件事儿， 哦， 所以呢，他其实翻唱很好听。 应该是个网络红人。 比如说你去看抖音，你会发现很多人是重新把一首歌翻红的。我们说，哎，就像蓝天白云。 是答案。 现在很多人说，只要说一二三，马上就哎，就像因为那首歌曲的前面就一二三嘛。 对，还有之前我推荐给大家的任然，就任然的歌曲《空空如也》， 嗯， 但现在大家一般提到都会说《空空如也》胡六六。但其实胡六六是翻唱的。 是是是，所以这个时代呢，我觉得算是给很多有才华的人有了很多的舞台。翻唱这件事呢是变得越来越常见了，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更多你会发现绝大部分还是一些经典歌曲的翻唱哈。 对，比如说很多朋友其实刚刚也提到了说 SHE 呀、啊、就刚刚一首恋人未满还没有喂饱大家的耳朵、 嗯、 他们有很多歌曲都是翻唱。那么其实在一个偶像组合刚刚出道的时候，通过翻唱来积累人气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人气组合呢，他们这首歌曲应该是一首原创吧， 是原唱，是原 创。对，但是这首歌曲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去翻唱了哈。前晚呢，在2018年中国足协杯的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当中，北京中赫国安队是以5-1大胜富力。那天呢，我正好经过了三里屯这一带，哇，那个人山人海啊，全是去看球的球迷啊。 那国安球迷呢，也是在看台上齐唱起了 TFBOYS 的这首《青春修炼手册》。我觉得我们国安的球迷好可爱啊，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啊。 对，因为而且更巧的是 TFBOYS 成立5周年的演唱会今天晚上要在工体举行了， 所以呢来听听这首歌吧，《青春修炼手册》，来自 TFBOYS。 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不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事情却只能想想，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向明天对不起，向前程不客气，一路有你，这么斗志无限动力。 男子汉，你有什么输不起？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和这首歌给你快乐。 好听好听好听，这么多年听下来呢，还是这个轻松的时候他们的感觉非常的稚嫩，但是那个声音有奶声奶气的感觉，有没有啊？ 所以要去工体给三小只打 call 吗？ 去工体唱这首歌曲真是够了，我觉得真的是表现出了极度喜悦的心情才会唱起这首歌曲啊。 就国安球迷可能也为庆祝胜利吧，这次去 TFBOYS 成军五周年的演唱会上狂欢一下。 是的，当然你看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让你深刻的翻唱歌曲，承诺说华仔的哇早一的这个我恨我痴心是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这首歌曲的这个翻唱了哈。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你什么歌都会唱。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郑秀文的眉飞色舞翻唱是李贞贤的换调。 这个我就特别有话说了，你知道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每次看到李贞贤跳出来唱的时候，他一定要把那个小拇指 对 你知道翻过来，我一直不知道小拇指 把扇子吧，我记得 有 对对 对, 对，还有那个小拇指上不知道戴的有话筒还是什么，每次就要把小拇指放在嘴前面然后去唱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然后他说实在不好意思，这样看的话我的年龄比郭鹏还要年长。其实我也知道这首歌曲。 对对对对对，郭鹏还是知道的哈。大家可以把更多的你觉得经典的翻唱歌曲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当然翻唱的前提呢还是要原唱足够的对位啊。 对， 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一首原创歌曲给大家了。 对，刚刚介绍的是 TFBOYS 带来的青春修炼手册，接下来呢来说到的是跟他们的这个组合呢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 TFBOYS 第四人吗？ 蔡徐坤首张个人 EP 一上线已经有半个月时间了，昨天呢他发布了全新曲风的单曲 Wait Wait Wait， 一听就一定要喊出来 Wait Wait Wait， 是不是啊？ 嗯，那这首歌呢跟之前发布的几首的唱腔哈有一点不太相同，然后配上了 Pop， 再加上一个 Dance， 还有包括像电子灵魂的这种风格在当中啊。 形容词很多对不对哈？当然在编曲当中呢，蔡徐坤运用了人声代替了乐器，和厚重的内容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又有了一首新的歌曲可以去打榜了，来听听来自于蔡徐坤的 Wait Wait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wait, wait. You're in the way, wait, wait. It's better than the electrical. This space, our place, this room is never gonna feel the same. I play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 have done it differently.I'd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re spent i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wait, wait. All I do is wait, wait,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wait, wait. You're in the way, wait, wait. hate that I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ait, wait, wait. All I do is wait, wait, wait. I don't wanna wait for you. Wait, wait, wait. You're in the way, wait, wait. It's better than the magical. 是来自于蔡徐坤带来的 Wait Wait Wait， 听到这个歌名呢就知道肯定很 trap 或者是有点 urban 的感觉啊。 嗯，编曲很丰富， 很丰富，而且我觉得是比较新派的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呢，我觉得会有要有点潮，有点范儿的感觉，这首歌曲才能够大红特红啊。 但你知道这种歌曲一般不太好翻唱，不太能够成为。 我可以把它翻唱成中文，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别往前走。 如果你 红灯， 如果你翻成四个字的话，就是开机音乐了，噔噔噔噔噔。 噔噔 噔噔噔噔噔， 你这个调跑的呀， 稍微有点尴尬啊。好了好了，我们赶快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来说说今天印象深刻的翻唱歌曲。今天我觉得算是后台大家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海量的答案，是不是啊？ 嗯，那刚刚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都提到了，说自己其实在综艺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歌曲啊，后来才发现说啊，原来这歌是翻唱的歌曲啊。 是。 那包括像夹子提到了说翻唱少不了刘若英， 嗯， 比如说刚刚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他的那首后来其实也是翻唱自日本歌手的一首歌曲。 对。啊，宫野彦敏这个答案呢比较的这个清新脱俗，他说蒋大为老师翻唱的北国之春。 是。还有张一乐跟我们说到许巍给田震写的执着，后来自己唱的特别好听。 嗯， 包括其实林俊杰当时也出了一张专辑叫他说，就是把他这些年写给女歌手们，然后女歌手的一些歌，然后再拿回来他重新再唱。 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都觉得杰伦下次可以不用写这个胸肌可以靠了，直接写给别人写的歌曲拿回来唱，估计能出两到三张专辑。 哎，我一直很期待，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在演唱会上就唱他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歌，但有一首歌从来没唱过，我特别期待他唱。 是什么？ 叫写给容祖儿的小小。 哦， 就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曲其实是杰伦 写的。小小是他 写的吗？我这查一下，你突然反问的我有点作为资深的杰伦迷，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啊。 对对对，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让我们勾起了很多回忆。 我确定了， 就是 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 太棒了啊，这个中华小曲库还是厉害的。我觉得呢，这个让人印象的深刻的翻唱歌曲呢，有的时候呢会让人拉回到那个记忆节点，甚至我觉得不同的这种人去翻唱同样一首歌曲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你重新去体味一下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内在和韵味啊。 是，也是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给我们贡献了这么多的答案哈，那也非常的谢谢各位。今天有朋友跟我们说真的今天这期早秀他好喜欢小丽，他说每首歌都堪称经典啊，平常都是上班路上听半个小时，今天到单位了还是忍不住想再听一会儿。 是，所以呢我觉得那就多听一会儿嘛，因为有很多好歌会去继续跟你相伴。结尾的之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我们要迎来的是处暑的天气， 昨天 对，那这个节气到来呢意味着炎热的夏天真的要过去了，对不对哈？ 是，但是对于北京来讲呢，真正的秋天还得再等等以后，因为处暑之后呢还要警惕一下秋老虎。 是， 不过最近这两天天气还不错，最高气温只有31-2度，所以各位可以在周末策划一下出去游玩的计划。 话了。 最后一首歌曲要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薛凯琪和方大同的复刻回忆，这是来自于桑田佳佑做的一首歌曲，原来呢在张学友其实也唱过这首歌曲，所以作为今天的 Andy 来送给你吧。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各位再见啦， 周末快乐， 拜拜。 爱会来，却会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九七四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哟，装备最近有点炫啊。 那必须啊，阿迪达斯开学季50%起。 几号啊？ 8月17号到26号 啊！哇， 阿迪达斯开学季，更多优惠信息，请详询各大门店。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0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9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0奥莱。 成长是一个过程，如果不能让脚步飞扬，那么就该让思想插上翅膀。北京电台温馨提示：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改革铸就新时代，书香献礼新征程。8月22日至26日，北京国际图书节与你相约顺义新国展，文化盛宴精彩不断，不见不散。 33星象计划让你点赞，给自由多点时间，三年后再买单，三年抵月供地首付，三年后换新车。 Can't let my dream car 全新购车方式， 凯迪拉克33星象购车方案现已上线，详情请洽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 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疯狂冲，七金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7，0311-8569-7777。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需谨慎。